亦都提到，譬如零加三嘅入境檢疫有冇一個放寬到去零加零嘅空間，嗰個時機又應該係點咧？各式各樣一啲防疫措施或者社交距離措施嘅討論，你自己點睇？1872311 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嚇。又請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喺電話旁邊傾，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志超，早晨。 萧立文早晨， 早晨梁志超医生，先讲礼拜四会放宽嘅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啦，包括头先提到话餐饮同埋一啲表列处所，每台或者每组人数咧就上限去到12个人嘅，8个人去到12个人，酒吧同埋夜店咧就放宽到6个人，宴会嘅人数上限就系倍增去到240个人，另外都取消咗譬如邮轮、公海游嗰啲熔断机制啦。整体嚟讲，成个放宽嘅力度喺呢个时机算唔算合适咧？又？ 我谂嗰啲社交距离措施嘅放宽就会真系话有太大嘅风险嘅。一来最主要话你啲台咧，你就算系8个人同12人咧，其实分别就唔系话真系咁大。咁同埋你就算而家8个人咧，有啲实际嘅情况咧，有啲可能都将佢揾啲胶板间间开咧。咁其实喺嗰个你新冠肺炎咧，而家主要都系啲短距离空气传播咧。其實呢啲咁嘅膠板，其實嗰個作用其實本來都冇乜噶啦，咁變咗你而家變咗12人嘅，咁其實個影響就應該唔大嘅。咁你至於嗰啲嘅總人數嗰啲，譬如話啲宴會嗰啲，由於我哋而家咧都有咗個宴會之前嗰個嘅抗原檢測咧，咁嗰度咧都會減低咗，即係話個傳播源出現嗰個風險咧，所以嗰個問題都唔大。其實最主要嘅就係話咧，因為我哋個社區咧。其實點解能夠放寬嗰個疫情呢？最主要就是因為我哋經過2次嘅大型嘅，即係話嘅浪啦，一個就喺3月嗰陣時候啦，另一個就喺8、9月啦。咁其實我哋而家咧嗰個嘅社區入面咧，嗰個群體免疫咧漸漸都建立起上嚟咧，嗰個易感人口咧跌到一個比較低位。如果唔係咧，我哋嗰個疫情咧就唔會咧喺9月初咧。由10000宗每日10000宗咧，而家下降到而家呢個水平啦。咁同埋咧，就係話我哋嗰陣時入邊咧，你記得即係話喺個中秋嘅時間咧，其實都好多家庭嘅或者跨家庭嘅聚會嘅。咁但係嗰個疫情咧，佢下降軌咧，其實都冇改變。咁直至到而家嚟講咧，個疫情咧都係用一個比較快嘅速度下降緊咧。我哋嗰、那個如果睇天嘅7天嘅平均數咧，其實就係話係過去嗰譬如係我哋一個禮拜比對上個禮拜咧嘅7天平均數咧，其實係降咗，譬如話係本地降就 27%。如果你睇翻 BA.5 咧，都降咗 24%。所以喺咁嘅情形咧，其實係一個黃金嘅機會咧，俾我哋咧都係盡快咧係放寬啲社交距離措施啦。只不過我哋仍然可以留翻咧即部分嘅監測啦，同埋追蹤咧。去睇睇個疫情咧，係有冇一個嘅反彈？如果有反彈嘅問題出喺邊度咧，咁可以用啲針對性措施去處理咧。 嗯，所以你覺得譬如頭先提到話啊，頭先好多唔同嘅因素，譬如一個下降軌啦，成個疫情，同埋即係都覺得可以盡快放寬啲社交距離措施，可以仲有一啲乜嘢空間喺啱啱頭先提到話禮拜四放寬嗰啲嘅措施之外，係再進取一啲，可以你覺得再行先一步去放嘅咧，或者有邊一啲係啊真係要喺呢個階段都仲要係守住唔好放住嘅咧？你自己點睇咧？又？ 嗱，我諗我哋本身咧就係話你而家嗰個咧就係話我哋係所謂嗰個係因為你係做一啲嘢咧，最主要都係話咧，我哋要將嗰個集中咧係邊啲同個經濟民生咧嗰個影響係最大嗰啲咧，我哋首先去做先啦。因為始終咧係要放嘅嘢太多啊，咁變咗你就唔能夠話係所有嘢同一時間啦。因為你想話希望咧能夠謹慎啲嘅，咁你可以逐步做。咁我諗你最主要就係話外防輸入嗰度咧，其實都可以再睇啦。你既然咧係能夠放到去零加三咧，其實係第一翻到嚟已經可以入到社區噶啦。你搭已經係搭啲的士啊，咁你翻咗個社區，咁其實佢喺社區度活動咧。你去高危場所嘅，其實就而家亦都喺一啲大型啲嘅宴會咧，你都係有嗰個本身一個嘅，譬如話抗原嘅檢測嘅要求啦，酒吧亦都有啦。咁調翻轉頭入邊嘅，佢哋佔嘅個案，你就算話最近升都好啦，喺1至3日入邊咧，其實都係佔嗰、那個，譬如話係嗰個整體嗰個輸入個案咧，係1% 多啲嘅啫。 咁你其實呢度嗰個係幾十人咧，係相對我哋每日咧仲有幾千宗嘅本地個案咧，其實嗰個咧係對成個社區個附加風險其實就好細嘅，所以其實零加零咧，其實應該都可以盡早去做。至於你話你最近嗰啲嘅輸入個案，好似琴日咁突然之間，即係個量客量又多咗，咁同埋即係話嗰個確診個案又多咗，咁呢個你都係你預期嘅。咁你放寬咗啲措施，好多滯留咗喺其他地方嘅港人啊，未會翻嚟咯。如果你係放寬咗嗰個係登機之前嘅檢測嗰個嘅要求，咁當然咧有好多以前感染咗唔係太耐嗰啲。譬如話你三至六個月內嗰啲，其實有唔少都有機會咧，仲有一個低陽性或者復陽嘅。咁你遲早嚟到香港嘅機場，咁你驗梗係會多啦。琴日才咪340多人，中意200多個喺機場驗到。咁我諗呢個主要啲原因，不呢啲大部分個案一來咧病毒唔高，二來你都發現到啦，第一日入邊即係去機場已經發現到，佢又唔會對社區對你嘅零加零有咩風險，所以又唔使太驚。不過咧就因為咁。因為我哋始終都係要咧有一個監察要仲喺度咧，嗰、那個機場嗰個核酸咧，其實我諗喺個短期內我哋都係要做嘅。只不過咧對嗰個嘅話嗰個旅客嚟講咧，如果你叫佢246咁樣走出去出面咧，都係要排隊去做嗰個核酸咧。呢樣嘢對你成個嗰、那個即係話吸引咧外地嘅旅客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大問題嚟嘅。嗰樣嘢咧。其實如果你可以用個即係而家有抗原做緊啦，係佢啲高危場所又有抗原啦，喺咁嘅情形咧，其實就真係可以考慮咧，就係話嗰方面咧係可以取消，除非你個機場咧你發現有啲不尋常嘅嗰、那個比例又係仲急升嘅，咁即係話可能係世界上係有啲特別嘅疫情啊，某啲地方啊，或者係咧即係話你喺嗰啲地方係喺嗰啲輸入個案發現到一啲特別危險嘅病毒嗰陣時候咧，咁你嗰陣時先考慮咧係需唔需要咧係再去係有啲對一啲針對啲特別地方有啲嘅處理啦。咁至於你個社交距離措施咧，你睇放寬咗呢啲本身嘅啊，即係話你嘅啊餐飲咗場所之外咧，咁你其實咧有一啲嘅佢哋嘅營業時間啦、啊，有好多嘅佢哋其他一啲嘅進一步嘅限制客量啦、啊，同埋一啲嘅啊其他嘅一啲嘅表列處所啊，同埋尤其是一啲嘅大型嘅活動啊，同埋一啲大型活動入面嘅可唔可以有一啲嘅比較放寬佢內部有啲，只要佢哋個個能夠係坐好嘅，即係坐定定嘅喺一啲嘅位置度咧，會唔會有一啲嘢都可以放寬咧？有一啲嘅，譬如你俾佢飲得嘢嘅，都係除口罩噶啦，咁點解唔可以食嘢咧？咁有啲嘢可以都逐步去諗，只不過咧就係話。你應該咧，因為佢嗰個病毒咧傳播得係相當快，嗰傳播周期都係三四日到咧。喺咁嘅情形咧，其實就真係唔需要睇太耐，你就係睇佢一兩個禮拜咧，發現冇乜特別問題咧，就可以諗下一步點做。寧願咧，你係多啲步驟去做，就每一步入面你唔係放得太快。如果佢係冇問題嘅，你就要盡快喺呢兩三個月咧。能夠即係話將嗰個大部分一啲咧影響我哋經濟民生嘅措施能夠全部放寬佢，因為如果我哋能夠咁做咧，我哋個社區能夠休養生息咧，就算冬季因為氣候又好，因為有新變異病毒都真係有啲咩事發生嗰時候咧，我哋可能都仲有一個好位置去應對咯。 近日有啲討論，好似專家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柏良提到咧，有關於安心出行呢個程式，佢就話已經完成咗歷史任務啦，因為喺疫苗通行證之後。推咗之后其实可以取消的，觉得佢你自己觉得而家安心出行嗰个用处对于成个防疫的作用又系点咧？ 嗱，其实因为我哋而家嘅安心出行咧，就基本上同个疫苗通行证咧都系半捆绑嘅，又写喺啲表列处所度。如果你个表列处所度唔需要扫咧，咁其实嗰度咧就系比较系困难去处理嘅。所以你喺个表列处所度咧，尤其是餐饮啊嗰啲咧。除非你改變你個疫苗通行證嘅政策啦，咁你未可以即係話全部取消曬啦。但係我諗，似乎政府喺呢個階段就未想去討論呢樣嘢啦。雖然嗰樣嘢都值得商榷，係咪真係需要咁做？即係話你如果係咧，唯一一樣嘢嘅安心出行，我哋要知道咧，我哋係安心出行就唔淨止係表列處所嘅，你周圍都話要你掃，但周圍都冇人掃。亦都冇用過我哋追蹤嘅，你啲超級市場啊、商場啊、表列處所嗰啲，即係好多嘅大型嘅建築物，嗰啲就算咁大型建築物咧，大型嘅即係話嗰啲嘅商場入面嘅咁多人入去，又大家唔同嘅位置， 你根本上咧掃咗，你點知佢有冇接觸咧？咁其實本身成個設計咧，其實本身就唔係話真係我嚟發揮到咩追蹤效果嘅。既然你一路都冇用，亦都實際上佢都冇發揮個作用，點解嗰啲可唔醫咁？而家就停咗佢咯。不你表列處所嘅，如果你仍然係要堅持嗰個疫苗通行證，咁你又冇辦法嘅，你都要做。不過你疫苗通行證都要知咧，就真係唔係太精準嘅，因為你咧喺嗰個絕大部分我哋20-60歲嘅人口咧，其實咧你唔好話就嗰兩針入邊差唔多打咗100%啦。啊，第三針咧，就算你話去到80%咧，再加埋我哋有20%多人感染咧，其實嗰度入邊咧，我諗好多人計埋嗰針都可能都完成咗噶啦。而家最主要係一路一幼。而一老一幼咧，老人家嗰啲你又處理唔到嗰啲，即係話係80歲以上嗰啲，你而家連一針都未打啲咧，你點都趕唔切咧，喺11月之前入邊咧打3針噶啦。而你嗰啲細路仔嚟講咧，最大風險嘅咧，其實就唔係我哋5歲至11歲嗰啲，5歲至11歲咧，其實咧就係話咧，佢都有成百係，只係得12%到咧係未打，即係話係第一針咧，但係。我哋如果計埋有20%細路仔感染咗咧，咁其實可能好多都影響唔大嘅。最緊要佢哋喺呢段時間咧，係盡快打埋第二針嘅啫，即係話令到佢哋唔使受，即係話跟住嚟緊受影響啦。咁而最大嘅問題同埋個入院比例嘅危險最高，其實就5歲留下呢樣嘢咧。我哋而家咧就係話咧，係嗰個接種率係好低，尤其係6個月至3歲。咁而我哋而家好多嘅設施咧。未完全開放嚟俾啲細路仔咧去打，譬如啲母嬰健康院點解唔可以間間都去打啫？個個細路仔都差唔多去母嬰健康院噶啦。咁好多嗰啲嘅，譬如有機會接觸細路仔嘅地方，點解唔盡力去推廣呢？好多嘢我諗係要用一啲比較針對性嘅措施先能夠處理到個問題咯。 嗯 ，OK， 嗱呢個就關注到即係打疫苗嘅情況啦。另外仲有一啲嘅防疫措施，好似譬如口罩令同埋4人限聚令嗰啲，有冇一個嘅需要係維持咧？又 嗱，我諗個口罩咧，就係尤其是室內嘅口罩咧，其實都有一個好重要嘅需要，因為我哋社區咧傳染源都仲係比較多啦。咁同埋我哋咧。而家你都唔能夠一下子做放曬所有嘢嘅，咁你就係戴住個口罩咧，做住一部分一啲必要嘅檢測咧，其實方便你咧係盡快放寬嗰啲對經濟民生影響最大嗰啲措施先嘅。所以我哋咧口罩唔係唔去睇，但可以遲一步啦。咁我哋如果係睇咧，都係睇一啲室外嘅情況啦。因為室外嘅情況咧，如果我哋遲啲咧。是那個即是話個疫情呢即是話是進那個傳播源進一步減低呢其實個口罩室外那個呢都可以去考慮的。咁至於你話室內嗰個咧，就你要諗住咧，我哋到即係話遲啲可能冬季又嚟咧，就唔淨止係即係話你新冠肺炎啦，好多呼吸道嘅傳染病咧喺個冬季咧，尤其是流感咧都係一個問題咧。室內嗰個可能我哋咧係比較係要睇耐少少咧，睇埋今次嘅冬季咧，可能嗰度都可以咧去睇睇。咁但係咧，你話嗰、那個即係話一啲嘅4人限聚啊嗰啲咧。就是話，其實如果你係問4人限制係咪真係又能夠切實執行到咧？咁我諗你週末去去銅鑼灣啲鬧市嗰啲地方，你知道根本就執行唔到嘅。咁究竟上點解要繼續實施咧？呢樣我就唔係太明嘅啦。 嗯，即係所以你覺得可以4人限制呢一個係可以唔使保留嘅呢一段時間。 如果我哋所有嘅活動入邊。喺個食肆喺四周圍入邊食肆係240人，喺好多商場啊、超級市場，你湧咗咁多人喺假期，喺嗰啲就算繁盛嘅商業區入邊，個個都係人頭湧湧嘅。喺我哋香港嘅鬧市度，你係點可以做到4人限聚咧？咁變咗喺咁嘅情形入邊，你除非唔想復常，你想復常嘅，咁你4人限聚，咁其實根本上係。你可以用一個4個字形容名存實亡，咁點解唔取消佢呢 o、okay, k 好啊，唔該曬梁志超醫生，同你傾到呢一度先。梁志超咧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嘅，咁啊同我哋講到有關於其中禮拜四放寬部分嘅社交距離措施，包括喺食肆方面每台人數上限由8個人放寬到12個人啦。頭先另外都提到一啲近日唔同一啲專家提到嘅討論，譬如安心出行究竟有冇需要繼續用啦？同埋譬如限聚令啊、口罩令啊。等等嘅，你自己又點睇咧？整體啊，即係成個社區而家仲用緊嘅一啲防疫措施啊，社交距離措施啊，講下你嘅睇法啊。1872311，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都講下疫情相關嘅就係口服藥，其實今年 三月嘅時候已經有兩款嘅用嚟治療新冠嘅口服藥噶啦，咁啊俾一啲高風險嘅人士係降低佢嘅住院同埋死亡風險嘅。咁見到港大個研究咧就發現兩款分別係由藥廠默沙東研發嘅，同埋一個係輝瑞研發嘅呢個口服藥咧，令到一啲嘅住院的病人啊，佢哋初期服用之后咧，就是、一个显著的临床疗效。死亡率方面都有系降低到嘅，病毒量方面亦都有系快速减少到嘅。详细嘅情况系点咧？请嚟佢哋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就有港大医学院药理及药剂学系助理教授黄景浩博士。早晨， 早晨啊，主持你好。 早晨啊，博士，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你哋嗰啲数据系即系你哋呢个研究嘅数据系嚟自边啲病人嘅，同埋揾咗几多个病人去做分析嘅系？ 系你好啊，咁我哋咧就进行咗，啱啱就进行咗全球有关呢个真实数据嚟睇啦，就究竟呢个新冠肺炎住院患者使用新冠口服抗病毒药，即系我哋俗称口服药嘅有效研究啦。咁我哋就响呢个医管局同埋卫生署咧就收集到数据。去睇下究竟一啲唔需要使用氧气治疗嘅一啲轻症至到重症、轻症至中症嘅转患者，佢哋服用咗口服药之后，究竟个临床疗效系去到几多咧？咁我哋就发现，其实系能够大幅减低呢个死亡率啦，同埋呢个重症嘅风险嘅，亦都系能够加快减少佢哋嘅病毒量。咁呢个研究嘅结果咧，亦都响呢个国际嘅科学期刊《刺针传染病》嗰度啱啱发表咗。 嗯， 咁我哋咧团队其实系分析咗由2022年2月26号，即系呢个默沙东口服药嘅第一日派发嗰一日啦，至到4月26日，里面全港感染咗新冠肺炎嘅转患者嘅数据啦。當中我哋就收集到40,776位而感染新冠肺炎而入院嘅患者，入面我哋咧就揀選咗適合服用口服藥嘅病人作為研究。我哋分別做咗兩組嘅研究嘅，第一組研究咧就係收集咗1,856名響住院頭兩日咧已經開始服用默沙東口服藥的患者啦，同埋同樣數目即係1,856名對照組的患者作為分析，而第二組的分析咧就係、是我哋選取咗890名服用輝瑞口服藥嘅患者，同埋同樣數目890名對照組嘅患者作為分析嘅。 嗯，即系所以就即系多啲就系喺即系第一只药嗰个。 冇錯，第一隻藥即係 默 沙東口服藥，咁咧亦都個原因就係因為默沙東口服藥喺2月26號嘅時候已經開始喺醫管局可以派發啦。咁而輝瑞口服藥咧就要去到3月中嘅時候先至可以開始派發嘅，咁就喺嗰、那個供應嘅時間有分別。咁呢度亦都係你可以睇得到，其實個人數係有分別嚇。咁亦都包括輝瑞口服藥，佢哋係需要唔受到藥物嘅排斥，其他藥物嘅排斥先至可以使用啦。咁、所以呢度又可以見到輝瑞口服藥使用嘅人數係會少啲嘅。 Okay. 有咩發現咧？成效方面可以講下。 咁我成效發現咧，我哋睇到個死亡率咧，使用默沙東口服藥係可以減少到52%啦。咁、而使用輝瑞口服藥嘅患者咧。佢哋係會比對照組咧係會減低66% 嘅。咁我哋都有睇到第二啲指標啦，譬如究竟個病情惡化啦，包括就係病情惡化就包括死亡啊、使用呢個呼吸機啊、入呢個深切治療部啊等等嘅話咧，咁用默沙東呢隻藥係可以減低40% 啦，用輝瑞藥物咧就可以減低43% 嘅。咁至於入院之後使用氧氣治療呢一個部分咧，咁默沙東使用默沙東藥物嘅病人咧就會減低31% 啦，而輝瑞用輝瑞藥物嘅人咧就會減低27%。咁仲有就係我哋有

長端指出，白人至上的思想仍然存在，在美國數千萬非洲裔人仍然遭受各種歧視和不公。根據統計，非洲裔遭到警察射殺的概率是白人的兩倍多，因為警察暴力執法死亡的可能性是白人的 2.9 倍，監禁率幾乎是白人的6倍。長端說，中方敦促美方全面認真執行聯大人權理事會相關決議，落實好德班宣言和行動綱領，令弗洛伊德的悲劇不再重演。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同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微风。展望听日东风逐渐增强，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气温稍为下降。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教育局开学之后点人头，公营小学一共减少14班的小一，资助小学校长会副主席陈淑仪校长。 有不少人退学移民啊，转校啊，其实都是预咗的，都是一个时机加快去行小班，在个师生比例度对于学生的学习是一个好处啦。 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8，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黑暗的世界里面不是黑吃黑， 你们想想，如果你们现在杀了我，他们都会杀了你们面口的，是不是？ 就是鬼打鬼， 我有请过他，他出多少钱我双倍给你们。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你是3倍、5倍、10倍得了吧。 2022年10月4日，新增3529宗确诊，包括343宗输入个案。 康智松岭以后怀疑虐儿事件，蔡若莲责成办学团体提交报告。 屯马线昨日服务一度受阻，港铁相信与信号系统供电组件故障有关。 英国财相宣布撤回减税计划。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6，繼續翻嚟千禧年代。頭先就講到係政府三月引入兩款係治療新冠嘅口服藥，包括就係嚟自默沙東藥廠同埋輝瑞藥廠嘅呢兩款口服藥。喺臨床方面嘅治療效果係港大方面有個研究嘅，研究到分別分析到佢哋嘅死亡率方面有啲乜嘢嘅唔同啦。喺食咗藥之後，譬如用呼吸機嘅情況啊，同埋入去深切治療部嘅情況咧，頭先提到嘅咁。另外繼續同黃博士同我哋傾下。有港大医学院药理及药剂学系助理教授黄敬浩博士，早晨。 早晨，主持，早晨，各位观众。 博士，我就想知道，口服药对于一些打了疫苗的确诊者，和一些没有打疫苗的确诊者，在今次的研究或分析入面，有没有看到有什么不同的，在一些食药之后？ 有啊，是啊，咁我都好想補充翻，就係咧，我哋今次嘅研究同埋分析咧，就有做到拆開咗一啲，如果新冠患者響中咗新冠肺炎之前，係打咗2針伏必泰疫苗或者3針科興疫苗嘅人士咧，佢哋嗰個服用抗病毒口服藥嗰個效用咧，其實是沒有那麼大的，咁但是呢，如果是沒有打針的，即、就是相反來說，他不打足2針伏必泰或者是3針科興的患者呢，那個效用呢其實是非常之有效的。咁其實這裡呢，我們就想講返我們其實覺得打針那個重要性呢是很大的，因為如果打了針之後呢，就是好似頭先講過，如果打咗2針伏必泰或者3針科興疫苗嘅人士，佢中咗肺炎， 佢咧亦都令到佢個死亡率嗰個基數或者其他風險嘅基數亦都大大降低啦。咁所以其實佢之後再食口服藥咧，亦都我哋發覺唔係有一個好明顯大嘅分別。 OK， 咁所以呢個就係亦都係強調疫苗嘅重要性。 嗱，而家咧醫管局嘅指引咧就話，60歲或以上有病徵嘅新冠患者咧，一律都要處方呢個口服藥啦。而60歲以下就係高風險人士同埋一啲長期病患者，如果符合特定條件咧，都可以處方嘅。咁如果根據你呢個研究，冇打針嘅人可能嗰個嘅風險都大啲啦。會唔會係冇打針嘅人，就算係年輕嘅患者，日後都應該要處方呢啲口服藥咧？ 冇錯啊。咁其實我哋呢個研究啦，咁就係都。正如頭先主持人都有提到咧，大多數人咧都係上一年紀啦，咁亦都係高風險同埋冇打針嘅人士嚟嘅。咁我呢個研究亦都係正正反映到醫管局響最初嘅治療指引咧係正確嘅啦，即係我哋應該將口服藥如果係可以俾大家使用嘅時候，優先發配俾係會得到最大效用嘅患者。咁就係譬如就係上一年紀同埋一啲冇打針嘅人士。咁但係如果隨住而家醫管局係引入到多啲口服藥，即係有足夠嘅供應嘅時候，咁其實都可以考慮分配俾我哋分析見到都係使用口服藥有效嘅人士，咁係可以更加幫助到即係減低個死亡率，同埋令佢哋可以快啲減低嗰個病毒量啦，都可以早啲出院啦。 嗱，你今次嘅研究就係睇留醫兩日之內開始用口服藥嘅一啲患者。不過之前一路嘅講法都係話，譬如佢發病喺5日之內都可以係食藥噶嘛，即係一啲輕症啲嘅患者都應該可以咁做。咁會唔會分話即係早啲食藥同埋遲啲食藥嘅患者喺成個即係死亡率啊或者重症方面有減低又爭幾遠咧？有冇睇到呢啲嘅？ 我哋呢度就冇再去細分究竟佢遲食藥嘅人係會嗰個療效係點樣咧？因為根據口服藥使用嘅指引咧，係要響佢病發5日之內去使用先至有效嘅。咁所以我哋今次分析亦都集中係選取咗一啲佢病發5日之內，亦都係入院，亦都有開到藥啦，或者係冇開到藥嘅人士係嚟做分析啦。咁先至可以。是我哋避免到有一個誤差，就係佢哋如果係病發咗好耐，佢哋再入院嘅時候，可能佢個病情已經好差㗎啦。咁呢啲情況咯，咁所以我哋係就冇係再分到究竟佢遲或者係早使用口服藥嘅情況嘅。 OK， 唔該曬黃景浩博士，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係港大醫學院藥理及藥劑學系助理教授黃景浩博士，講到港大研究兩款治療新冠口服藥。嚟自默沙都藥廠同埋輝瑞藥廠嘅兩款藥啦，佢哋嗰個嘅臨床療效嘅。另外有關於社交距離措施、一啲防疫措施等等，都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電話旁邊有陳女士，早晨。 喂， 你好，陳女士，聽到。 係，你好，早晨啊。 你好。 係啊，我就想講關於啲防疫措施嘅。咁佢而家咪話會將嗰啲堂食嗰啲就放寬啦。咁但係嗰、那個同埋佢話個安心出行咧都有啲人提出就話諗住取消喎，咁但係譬如果取消咗個安心出行嘅話，咁你嗰、那個疫苗通行證，咁係咪應該都跟手取消埋咧？因為捆綁咗落去個安心出行入面喎。咁你如果你唔取消嘅話，即係又要揾人再寫多個 app 嚟到做依、這個依、這個疫苗通行證嚟到奪。同埋我想問一下呢、這個疫苗通行證仲要做到幾耐呢？因為其實都幾擾民喎。因為你如果咁樣不停咁樣叫人哋嘟針，即係打針嚟到嘟你睇下你有冇打針先入得嘅話，咁你即係永遠都要繼續。因為佢都話呢個 Omicron 變成一個風土病嘅話，即係好似感冒咁樣永世都存在，咁、那個疫苗嗰、那個疫苗通行證係咪永世都要繼續用咧？同埋佢而家嗰個醫院放寬喊病咧，係咪話打咗針嗰啲就可以日日喊，冇打針嗰啲咧就一個禮拜先可以喊兩日？咁、但係你個風險一樣會存在嘅喎，因為你嗰啲打咗針嘅人都會受感染噶嘛。咁但係問題係啲病人 打咗針同未打針嗰啲都放埋同一間房嘅話，咁你變咗都會有機會轉出嚟空氣傳播嘅喎，咁你咪都係會造成一個感染咯。 Okay. 對冇打針嗰啲人嚟又唔公平咯。咁變相你對冇打針嗰啲家屬或者打冇打針嘅病人家屬又唔公平咯。咁即係除非你一係做到咧，就係將冇打針同打咗針嘅病人咧就分開。兩間房獨立嚟到處理咯。 O、okay, K， 即係我係啦，我同埋 否則都繼續有個風險喺度，好繼續。 咁同埋我想問下，如果你咁樣做又唔公平，變咗你一係咧就醫管局就即係講到而家就好似好低風險啊，又有乜嘢啦，即係講就話係保護啲冇打針啲人，但係我覺得佢變相係懲罰緊。冇打針嗰啲人咯， 明白。 即係你一係就將呢樣嘢就全部取消曬佢，即係你要復常係恢復翻佢好似以前咁樣噶嘛。 Okay. 但係你如果繼續 keep 住咁樣嘅話，永遠都復常唔到咯。 OK， 好啊，唔該曬陳女士嘅。不過頭先提到其中一點啦，安心出行嗰個建議咧，有啲專家提到話係咪可以取消咧？咁見到衛生署早前都提到就話要參考翻啦，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係上個星期五嘅回應，當日佢就提到咧就話。疫情逐漸平穩，令安心出行用作追蹤的需求會降低，但強調社區若果出現大型爆發仍然可以用作追蹤，並且會是考慮措施對於市民的方便程度，之後會再和其他的措施一併考慮。還有葉生打上來，早晨。 早晨，蕭生。 你好你好。 你好，我同我太太咧就係、都七十幾歲噶啦，我話七十三歲，我太太七十歲，咁啊兩個人住一間屋嘅。咁我哋咧就主要咧就啲老人家出去做下運動啊，同埋消磨下時間啊，都係通常咧就係去啲酒樓啊，嗰啲有啲舞跳下嘅，咁樣就可以一嚟可以消磨下時間啦、啊，二嚟就可以話就做下運動啊，咁樣拉下筋咁樣啦。咁我哋跳舞咧都係同我太太跳，咁我哋都係戴曬口罩噶啦。咁點解到依家都仲未放寬咧？等到我哋啲老人家咧就冇地方去。朝頭早食完早餐啦，咁啊翻屋企又坐喺啲梳化兩邊，一人坐一邊，坐到兩個真係可能咩個梳化都甩曬咁滯。 嗯，做其他運動得唔得？或者其他地方冇得可以都跳到舞啊？可以。 咁又就好少咯。咁、你即至少係我哋係就係食下嘢啊，或者消磨下時間啊咁樣，即係度過呢、這個即係每日嘅下晝啊咁樣啊。 即係你覺得而家嘅疫情都應該係可以放寬咁多呢啲活動係嘛？ 咩酒吧嗰啲全部都放寬曬啦，點解我哋跳舞？我唔係話係就除口罩唔係成啊嘛，我戴曬口罩啊，同我太太喺度跳啲普通嘅交誼舞，做下運動，咁啊可以一嚟又可以即係話幫我哋做下年紀大啦，做下運動啦；二嚟可以就可以花費下啲時間，咁啊消磨下啦咁樣。咁你都仲未放寬嘅，我又真係唔明白意思。一個政府 嘅 問題。 OK， 好啊，唔該曬葉生。咁啊，大家都對於社交距離措施或者防疫措施有唔同嘅睇法。其實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18723111。除咗防疫之外，尋日咧朝早都發生咗一個有關於港鐵嘅情況啊，就係屯馬線烏溪沙至到鑽石山站咧，尋日朝早七點幾咧就個信號故障，咁啊導致咧鑽石山站至到第一城站咧嘅一段列車係一度停駛啊。咁啊，屯馬線其他路段嘅列車班次咧延長至到每六分鐘一班，咁啊去到8:35到咧就係完成復修嘅。港鐵方面咧嘅回應就話，相信事故咧同信號系統供電組件故障有關嘅。咁成個情況會唔會你都係尋日受影響嘅一啲乘客咧，或者附近嘅居民有留意到今次呢個事件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電話旁邊有立法會議員張欣宇，早晨。 早晨，主持。 早晨，張欣宇，點睇港鐵嗰個嘅回應？佢就話相信啦，初步調查啦，相信事故同信號系統供電組件故障有關。點睇個原因？有冇留意港鐵個說法咧？有。 呢、這個說法是比較特別的，因為信號系統故障咧就係唔同嘅鐵路事故嘅主要成因之一啦。但如果你話係信號系統嘅供電設備有呢個故障咧，就我就比較少聽到嘅，因為咧其實通常即係信號系統呢啲咁重要嘅系統咧，佢供電設備即係除咗一啲有啲類似一啲電池係頂住，即係就算停咗電之後都可以用電池頂一段時間之外咧。其實一定係設計有唔同嘅備用啦，咁同埋佢出咗事嗰陣時都係好快可以由一個 source 轉去另一個 source， 咁所以真係比較少聽到話係嗰個信號系統嘅供電系統出咗故障啦。咁另一方面，就算一個信號系統咁佢有個故障，咁琴日嗰個影響都好大嘅，因為佢直情係由鑽石山去到第一城呢係停駛啊。咁點解需要喺呢一個路段停駛呢？即係一般嚟講，你有故障呢，其實都仲可以話行慢車啦，或者係整一架特別車喺呢個區間不斷行，咁起碼叫做條路係可以通得到。但係琴日見到係直情係要成段停駛啦，咁所以係屬於即係就算喺鐵路故障嚟講，都屬於係比較罕見啦。 先講電嗰部分先啦，係咪真係即係聽你咁講啦，應該係有後備系統噶嘛？就算原本嗰個壞咗，係咪真係後備系統都壞埋咧？有冇了解過個情況係點咧？ 呢、這個就係嗱，點解個後備系統發揮唔到作用？我諗未必係壞，而係佢點解即係佢後備系統係幫唔到嗰個主系統？咁呢一個就係要等啊機電工程署同埋港鐵係提供進一步嘅一個資料啦。咁呢、這個但係呢個真係非常之少見嘅，因為就算停電咧，其實佢都有電池係backup住嘅，都唔單止講另外一個 source 係。 因為我見港鐵其實七月嗰陣咧都有答過議員啲提問嘅，講到即係供電啊嗰啲嘅穩定性，佢就話假設咧冇咗供電嘅源頭咧都唔會受到影響嘅。佢嘅講法就係話，假設市電供應冇咗，主要組件信號關鍵都係喺電池同埋發電機提供嘅咁，係咪即係頭先提到呢啲電池發電機喺即係第一佢係咪正常運作啦？第二就係係咪可以喺出事嘅時候轉到去用佢哋咧？咁呢一個就是你哋關注的點係咪啊？呢個 冇錯冇錯，我覺得呢個應該是一個主要去關注和調查的方向，因為其實真的很少聽到會供電系統即係出咗事，咁啊令到佢信號系統行唔到嘅。通常都係信號系統佢自己有啲咩故障啊嘛。 我見有報道引述到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嘅了解，佢就話故障咧係涉及到供電系統嘅不間斷電源，咁啊叫 UPS，就話呢一樣嘢出咗問題。據你了解，首先 UPS 係咩嚟先？等大家了解下咩叫不間斷電源，係用嚟做咩嘅咧？ 其實簡單啊，呢、這個其實不間斷電源咧係一個專業嘅一個名詞啦，但其實佢本身就係一嚿電池。嗰、那個作用咧就係、是、咧，如果當你即係嗰個即係頭先所講啦，市電供應嗰陣時，無論係中電或者港燈啦，咁呢個全馬線就中電啦，咁佢本身電嘅來源真係跳電啦，或者有唔穩定啦，其實呢個不間斷供電來源咧就可以頂住呢一個信號系統，就可以繼續係正常運作一段時間嘅。 咁而家呢一個UPS 或者叫不間斷電源咧，係如果要由出咗事有事故嘅時候，要用呢個 UPS 要轉過去呢一個嘅模式嘅時候，係咪都要花啲時間？定係其實一件好簡單嘅事嚟嘅？ 其實應該係一件好簡單事，同埋好多呢啲即係我哋叫即係轉換 change over 啦，其實都係理論上都係自動嘅，咁所以就琴日嗰個事故，應該對港鐵嚟講，應該都係一個經驗，同埋真係要去了解究竟點解會即係咁嚴重啦，係咯。 即係理論上一轉過去就叫做變咗做人手控制呢一個 UPS， 咁就應該啲列車可以正常運作嘅，係咪？ 唔係，理論上應該係自動嘅，根本上都唔需要人手去控制嘅。即係如果即係講緊電嘅來源嗰度有問題咧，其實個 UPS 即刻就可以 function 係俾到後備電，俾到嗰個系統，然後咧你再去搞翻嗰個後備嘅電源，即係佢嗰個本身係你某程度上係多重嘅一個 backup 啦。咁但係當然即係如果頭先咁講，係咪 UPS 佢自己本身出咗問題咧？咁咁係咪成嚿 UPS 你要換咗佢即係同埋有啲時候咧，佢未必係即係點啊？可能當中可能有條 cable 啊，或者有一啲組件咧，咁佢出咗問題，出咗一啲可能 false alarm 啊，令到個系統以為自己行唔到冧咗。咁呢啲問題相對嚟講就比較棘手啊，因為喺現場咧你就要不斷去排除唔同嘅原因，就唔同咧可能成嚿嘢你見到佢燒咗啦，咁啊即刻換咧。咁呢一個反而會快少少，咁我估可能琴日係出現咗一啲佢哋用咗唔少時間去揾個成因嘅一個情況。如果純粹係換嚿嘢嘅話咧，就唔應該搞成個鐘咁耐嘅。 嗱，尋日嗰個故障七點半左右發生啦，去到八點三十五分左右處理好啦，大概一個鐘度啦。你頭先都提到話，因為成個過程咧就係鑽石山站去到第一城站嘅服務都受到影響嘅，而唔係話淨係有啲班次上面疏落咗咁簡單啦。咁你自己即係了解到嗰個問題喺邊咧？係咪真係有一啲嘅列車可以走第二啲嘅軌道都可以行到咧？就算係即係個供電受影響，即係點睇成個受影響嘅時間同埋路段咧？ 應該一般嚟講咧，如果係信號系統受影響咧，咁其實係可以去做一啲人手嘅操作，例如鎖住即係列車轉向嗰啲我哋叫道叉啦、波口啦，咁之後咧，其實個列車咧就可以 用一個慢速的方式，咁就已經係都可以行翻呢條路段嘅。咁一咩時間之下，其實成團路要暫停服務啦。咁其實通常係列車自己本身嘅供電系統，或者有架車壞咗喺嗰段路入面，咁前後車頂起咗。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琴日我睇完個報道啦，我都覺得有少少即係驚訝嘅，即係點解信號系統嘅問題會令到成段路行唔到咧？咁我估計可能係有啲安全保護嘅裝置啦，咁就運作唔到，所以變咗慢速都唔敢放架車入去。呢個係可能係其中一個可能性啊，但係都要進一步同機電署去同埋港鐵去了解翻。 你自己會唔會喺立法會跟進啊？會 係啊，我哋會喺鐵路小組啊，咁我都會同主席溝通下，睇下會唔會跟進一下呢一單。因為其實影響都相當之大，喺繁忙時間嘅同平駛嘅一個事故咯。 OK， 好啊，唔該曬張宇，同你傾到呢度。張宇咧係立法會議員，頭先都提到啦，尋日朝早七點幾去到八點幾呢一個嘅屯馬線烏溪沙至到鑽石山之間咧出現一個信號故障，咁影響到中間嘅一啲站嘅服務嘅。你自己點睇？會唔會你都係受影響咧？講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運輸及物流局有個嘅講法嘅，就話機電工程署已經係去到現場調查啦，並且要求港鐵咧係揾出事故嘅原因同埋係改善嘅。港鐵都需要按現行機制，根據延誤時間咧撥出款項，提供票價優惠嘅。休息一陣。 佛师赢咗游戏先可以拎奖品的。 小新，我哋嚟斗下啦！ 赞美人嘅形容词， 好靓，好性感，好温柔。 你识答系应该嘅，因为你每日都对住我。 因为你每日都对住我。 我谂紧有啲咩你冇。想好似我哋一齐训练大脑玩游戏， 咁就要记得打电话嚟啦！ 随时赢走丰富奖品。 香港暖流， 星期一至五早上11:10。 港台节目好就是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系究竟可以在哪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1872311，千禧年代。 繼續回來千禧年代，想跟大家講一下一個的報導，就是有關於涉及到大埔的嚴重智障兒童學校康智松嶺第二校就被指涉嫌虐兒。傳媒就報導到引述到家長指控一些職員的行為，當中就涉及到年份都去到2014年開始，2014年至2015年就有學童被外套笠住個頭至少10分鐘，2018年有學童試過是被口水肩蓋住塊面和禁實，去到今年5月就有學童是懷疑被長期扎住手導致前臂有紅有瘀的情況的。昨天都教育局局長蔡若蓮有回應到的，就說是已經接到兩宗有關於這間學校涉嫌虐兒的投訴，警方也是有跟進的，如果發現違規就說不會容忍和會嚴肅去跟進。辦學團體康智會昨日有一個嘅回覆，引述到兩名家長就提到咧，就話校方對學童造成嘅傷害咧並非真實，就話家長咧就證實個仔被扎手，但係佢嗰個嘅説法咧就係話呢一個做法咧係獲得家長同埋醫生咧係簽署係批准嘅。另外有另一位家長都提到佢哋嘅小朋友咧非常之享受學校生活啦等等咁樣嘅。嗱又對於呢一次事件大家都關心啊，尤其是一啲嘅弱智人士懷疑被虐啦，咁社會都非常之關注嘅。又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主席黎佩薇，早晨。 早晨。 早晨，黎佩薇，點睇今次事件啊？ 因為我本身都係一個嚴重智障人士嘅家長啦，其實見到呢個新聞，自己都覺得好痛心同擔心嘅。因為我哋嘅細路其實真係係最弱最弱嘅，佢哋係就算即使係被不切即係不適當地對待啦，或者受虐咧，其實佢哋都唔會識得去反抗啦，亦都唔會識得去求救嘅。好多時都係靠佢嘅身邊嘅人幫佢哋去即係去發聲咯。咁所以我哋都好擔心，會唔會下一個就係會到到我哋嘅仔女咧？如果呢啲嘅風氣即係如果假如報道屬實啦，呢啲嘅風氣唔糾正過嚟嘅話，我哋就真係好擔心。 嗱，尋日嗰個發展咧，就係警方就指有一名44歲嘅女子報案，咁啊懷疑個仔同埋三 三名嘅學生咧喺呢間學校入邊咧，喺大埔仲雅路一間學校入邊咧係被不恰當對待嘅。咁另外康智會方面亦都引述到有啲家長提到就話其實家長都係同意嘅，亦都係同醫生等等係有一個嘅即係簽署批准啊等等嘅咁。個説法上有啲唔同嘅，咁大家就關注到啦，究竟要譬如喺約束呢一方面，即係限住佢哋啲小朋友可能要中到綁呢啲方法，據你了解係咪都係正常或者啲家長都會係接受嘅咧？一般係會點樣做嘅咧？ 我諗嚴重智障嘅人士啦，咁可能因為表達能力啦，或者係本身個感覺系統啊，或者一啲精神健康嘅問題，的確係較容易出現個行為情緒問題嘅。咁亦都會採取呢個約束或者隔離嘅方法去處理。不過問題嘅時候，當我哋採取呢啲方法時候，其實都要考慮幾點啦。咁第一，佢嗰個原因啦，究竟佢係咪傷害到人哋或者傷害到自己啦？嗰個嚴重程度係咪需要使用約束或者隔離啦？第二，使用嘅時候，其實嗰個嘅係咪合乎比例嘅咧？係咪過分咗咧？所採用嘅措施，咁同埋第三就都要睇翻嗰個時間，究竟你係咪即係呢個咁嘅約束或者隔離措施係長時間係喺嗰個嘅智障人士身上使用咧？咁其實即我哋都要考慮呢啲因素， okay. 就唔可以話純粹係因為安全就係長期去使用呢啲嘅方法。 嗱，黎佩薇啊，因為時間差唔多，轉頭翻嚟再同你傾下。講到今次呢一次嘅事件當中，又涉及到一啲弱智人士係涉及到約束嗰啲方法嘅，你又點睇？1872311。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经济日报》报道，港府消息说本个星期之内不会公布放宽入境检疫政策至零加零，即是完全解除入境检疫，因为零加三才推行了一个星期，仍然需时检视数据，包括输入个案有没有增长，入境人士有没有遵守零加三的规定等等。在現行的政策之下，持黃碼人士在獲取機場陰性證明後，是需要進行三晚的家居醫學監測，期間可以自由外出，但是不能進入指定表列處所。據了解，放寬至零加零之前，港府是有意先調整黃碼限制，或者容許黃碼人士進入餐飲等場所。經濟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根據政府統計處2019年推算，本港2027年人力短缺將會達到大約17萬人，各界都期望特首李家超在施政報告中提出全盤策略搶人才。港大經濟學者鄧希偉認為，香港要留住人才，需要做到宜居宜業，解決他們來香港的住屋需求，以及制定長遠產業政策吸引人才，並且由特首親自統籌人才政策。香港總商會總裁梁兆基就提議政府成立高層次的諮詢委員會，梳理引入人才的準則。明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國家第四批預備航天員選拔工作啟動，將會首次在港澳地區選拔載荷專家。負責跨局協調和宣傳教育工作的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負責具體選拔工作的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昨天接受文匯報訪問的時候說，不少港人過去很想圓航天夢，這次的選拔是他們之前想都不敢想的機會，他們呼籲有志之士不要猶豫，相信會有港人被成功選中。招募期在今個星期四開始，政府是會逐個個案研究並且提供合理彈性，呼籲有興趣的人士報名。文匯報報導。 大公報報導，國家航天事業迅速發展，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未來會繼續引進海內外尖端人才，企業留港發展，而相信研究資助局亦都會繼續支持航天相關研究。孫東表示，香港科學院近幾年已經引入了幾間與衛星以及航天科技產品相關的企業，今後會繼續加大力度。大公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人口老化令到市民對於公立醫院服務的需求日益增加，北區醫院作為新界東聯網的醫院之一，目前既面對區內人口上升而不敷應用的情況。根據最新的文件顯示，醫管局將會在明年申請撥款，展開擴建計劃的主要工程，完工之後預計可以增加1500張病床，並且增設不同專科和其臨床設施，而局方期望在六年半之内完成工程，预料有助加强处理跨境传染病个案的能力。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 天文台評估，受到全球暖化和本地城市化影響，香港10至12月的氣温有明顯長期上升趨勢，溫度出現正常至偏高的情況機會一般比較高。世界各地大部分氣候模式預測，今年10至12月華南氣温正常至偏高，至於拉尼娜現象在過去個幾月持續，赤道太平洋中部和東部的水温整體維持偏冷。天文台綜合預測，拉尼娜現象會在今年餘下的時間持續。《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商報時評說，國家首次在港澳地區選拔在學專家，反映香港在相關的科研水平是一流，港府是應該繼續加大科研的投入，對於在業界已經做出一定成績的人才要盡力留住。時評說，居住環境欠佳、生活成本過高、招才計劃限制過多等等，都會導致高層次人才不願意留港。要成為大灣區人才高地，香港這方面必須要補足。這是商報時評。 明報社評說，論科研，香港有十幾間國家重點實驗室，有硬件、有人才，由物理、化學、通訊、機械工程、材料科學到航天科技，都有相當實力。生物醫療和人工智能水平尤其出眾。社評說，以往香港對科研未夠重視，當局應該趁著在學專家選拔，推動科普教育，培養下一代的科學興趣。明報社評。 文匯報的社評就說，政府計劃在今年內修訂法例，豁免市場莊家就雙幣股票進行特定交易的時候，涉及的股票買賣印花稅。而時評就說，既是促進本港離岸人民幣樞紐的持續發展，亦都為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獻力，有利於金融機構開發更多人民幣計價的投資工具，彰顯香港在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方面有顯著實際的功能。文匯報社評。 星島日報社論，英國首相卓惠斯原本想借能源補貼和減稅燒出第一把火，誰知在犯眾怒之下被迫撤回對夫人減稅建議。從他處理整場的危機手法暴露出他有野心，但是沒有領導才能和欠缺政治擔當。社論說，保守黨議員相信會加緊逼供，令到卓惠斯極有可能成為短命首相。星島日報社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 CEO 对话2022， 今集的嘉宾是 香港百和会馆主席汪明荃。 这些我觉得即每一样都不是那么顺利的，有时但是我们不放弃，你起码都还抱住有個機會啦，咁耐啲耐少少，但我即知都申請到啦。 與 CEO 對話2022， 主持陳志輝、張碧然，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電台第一台。 視像版本會喺同日下晝5点到6点， 港台電視31播出。 搭高鐵上廣州又開會啊？ 係啊，同間內地企業傾嚟香港上市安排。你呢？翻去你間設計公司啊？ 大湾区发展得咁快，又有好多新措施方便香港人揾工、做生意同创业，咪顺便带几个后生仔去睇下发展潜力。 大湾区打通晒人流、物流、资金流，把握发展嘅机会就更容易啦。 所以话，大湾区发展大把商机。 2022年10月4日，新增3529宗确诊，包括343宗输入个案。 康智松岭二校怀疑虐儿事件，蔡若莲责成办学团体提交报告。 屯马线昨日服务一度受阻，港铁相信与信号系统供电组件故障有关。 英国财相宣布撤回减税计划。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提到在大埔的嚴重弱智兒童學校康智松嶺第二校就是被指涉嫌虐兒的，有一些傳媒就引述到一些家長提到一些職員的行為， 咁啊，時間點都係由2014年咧橫跨到去今年嘅咁。當中涉及一啲行為咧，包括有啲咩咧，就係、是、用外套去笠住嗰啲學童嘅頭啦。另外都有學童咧係懷疑被係長期扎手，導致嘅前臂有紅有瘀嘅情況嘅咁。首先提到警方方面就回覆話，8月24號接獲一名44歲嘅女子報案，懷疑喺2014至到2022年6月期間，喺大埔仲雅路一間學校入邊有人不恰當對待佢嘅仔同埋另外三名學生。現年咧就係介乎15至到22歲嘅。教育局方面，尋日局長蔡若蓮亦都提到，就話收到8宗有關於呢一間學校嘅匿名同埋家長投訴，當中兩宗係懷疑虐兒個案，其餘針對學校嘅人事管理同埋防疫措施，又話已經責成咧辦學團體去調查，需要交報告俾教育局嘅咁。繼續提同阿黎佩薇傾啊，黎佩薇就係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主席，早晨。 早晨。 頭先提到咧，因為今次嘅指控入邊咧，涉及到話用一啲扎手嘅情況，或者叫做約束嘅情況啦。頭先你就話都要考慮翻，即係用唔用呢啲方法咧，都要考慮翻，譬如喺個原因點解咧，個程度啦、個比例啦，同埋個時間上面究竟係咪長期咁用咧咁。但係本身據你所知，係咪都有一啲嘅指引？究竟喺乜嘢情況之下先至係用一啲嘅約束？而用之前係咪都會每次同家長傾，定係事前可能有一次得到家長一啲嘅同意之後咧，之後喺啲突發嘅情況就可以即刻用噶啦，係點樣噶咧？一般係 其實教育局咧，佢2018年咧，其實就出咗一個指引，就係關於點樣處理呢個有特殊教育需要同埋有嚴重情緒行為問題嘅學生使用呢個約束同埋隔離方法嘅指引嘅。咁其實一般嚟講咧，學校都會開一啲即係開學前啦，咁其實都會開一啲叫做跨部門嘅專業會議啦，即係揾社工啊、老師啊、治療師啊、教育心理學家去討論一下一個嘅學生啦個個案其實需唔需要一啲約束嘅。咁如果需要嘅話咧，其實都係要徵求家長同意簽咗紙，佢先可以用嘅。 即是在開學之前就一次過做了同意，即是中間就不用做住每一個事件、某一個情況再去傾，不用這樣的，是不是？ 都會的，他們都會不時去檢討，看看有什麼需要再去檢討，但都會一般來說都要徵求家長的同意。 嗯，那指引裡面有沒有提到譬如扎的方法或者用的物料一定要怎樣，或者扎所謂約束的長度又要時間是多久，有沒有講得很清楚的這些？ 其實佢就冇話好即係好固定話係只可以幾多分鐘或者幾多即係幾多小時。咁但係其實咧，如果我哋睇翻指引咧，佢就講係越短越好個時間，同埋嗰個指引亦都有講到咧，約束同隔離咧，其實係唔應該作為日常教導同埋管理學生嘅一個行為嘅慣常方法。咁其實我哋可以睇到啦，即係話其實教育局本身亦都唔係鼓勵即係學校去用一啲嘅約束或者係隔離嘅方法去處理學生嗰個情緒行為問題咯。 嗯，唔鼓勵，但係普唔普遍咧？據你了解呢個情況？ 其實可能是有需要，即我都明白有時是有需要，因為可能約束和隔離的方法是可以即時收到一個效果啦。不過我都想講翻就係話，其實佢雖然是即時收到個效果，但未必是真正解決到個問題。因為我頭先提到啦，其實智障人士，咁特別是嚴重智障人士啦，佢未必去識得表達自己一個諗法，咁旁人亦都未必清楚了解佢個行為點解要咁做，佢背後嘅原因。咁所以其實當我哋使用呢啲約束或者隔離嘅方法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要諗佢點解要咁樣做咧，佢背後嘅原因係乜嘢咧？譬如可能係一個學生佢想食嘢，你唔俾佢食，佢又唔識得話俾你聽，佢唔開心，咁可能佢咪會發脾氣咯，或者佢要佢會拍下自己。即係拍打自己嘅頭，咁你就當佢呢係一個行為情緒問題，而去約束佢或者隔離佢，但其實你冇解決到佢背後嘅原因啊嘛。咁所以就係話，其實當我哋用呢啲嘅所謂約束隔離方法之餘，其實我哋要諗翻嗰個智障人士呢個行為背後嘅原因咯，再加以其他嘅方法去處理咯。 嗯，但喺學校入邊，我就想知道，即係雖然你頭先就話教育局嘅指引都唔鼓勵成日都用啦，但係學校用呢個方法係咪都可以叫做係成日用啦？同埋我想知道家長嘅接受程度又係點樣嘅咧？會唔會有啲家長係堅決係唔想用藥束，或者唔俾用藥束咁得唔得？佢會唔會係咁樣嘅咧？ 其實我自己見啦嚇，咁其實約束都會有嘅。咁嗱，譬如可能就好似我自己嗰個仔咁樣啦，咁因為佢係有腦癌啦，咁我發作情況都好嚴重嘅。咁譬如佢坐嘅時候，雖然有一條嘅安全帶去即係扣住啦，以免佢即係發作時候跌到啦。咁其實我覺得呢一類嘅約束其實是可以接受的，因為這些是真的幫即是保障他的安全啦。但是如果是純粹說可能我個學生是想發脾氣啫，或者他想起身覺得悶，他不懂得告訴他悶，他唯一很直接的方法我就是起身離開個座位。那我覺得好像這類這樣的行為呢，其實就不應該去就是用約束這個方法咯。 嗯，整體今次這個事件除了說約束即是或者綁住的這些的指控之外呢，亦都你有沒有留意到報道都有涉及到不同的情況，你有沒有留意到這個 你意思 唔？即係有啲我見到，譬如根據報道所講啦，有啲話老師撳住個頭啦，即係撳住個學童個頭啦，有啲就話用個口水巾冚住塊面啊，撳實佢啊，俾佢離開個座位啊，咁呢啲其實作為家長可唔可以接受啦？同埋呢啲情況以你了解又多唔多嘅咧？ 其實真係唔多嘅。咁其實如果你睇翻教育局個指引咧，其實佢都有明確講到咧，係任何嘅即係約束或者方法咧，都唔可以窒礙一個學生嗰個嘅呼吸嘅。咁好明顯，你揾個外套笠住佢個頭，或者揾個口水先撳實佢塊面，其實呢一個已經係違反咗即係現時嘅指引啦。當然，即係呢個只係2018年之後先出，咁佢可以爭辯就話當即係2014年或者之前係未有出呢個指引都得。不過但係即係好明顯，一定係唔恰當咯。咁樣去做係。 喺呢一類學校咧，其實家長要了解個小朋友喺入邊嘅情況，或者一啲職員同小朋友相處嘅情況啦嚇，嗰、那個難度高唔高咧？要了解同埋要知道係點樣。 如果在疫情之下，我覺得是難了的。那我想你都明白，在疫情之下其實我想無論院舍啦或者學校啦，其實都是採取半封閉的形式啦。那我想是特別是可能是即是我想嚴重智障學校有10間啦，香港其實有一些是有5日宿啦，即是個學生星期六日是回家啦。咁如果有啲係7日宿啦，其實基本上就係你一年365日其實都住喺度啦。咁由於因為疫情啦，即係半封閉形式，其實學校未必鼓勵一啲嘅七日宿嘅學生翻屋企啦，亦都未必鼓勵家長去探望個學生啊。咁其實我都有聽過有啲家長講話啊，個自己嘅仔可能兩年都冇翻過屋企，或者成半年都冇見過。即係當然係疫情最嚴重嘅時候啦，咁佢哋都係靠個視像去睇啦。咁其實即使可以去睇到，其實可能都係喺特定嘅時段或者特定嘅房間先見到自己嗰個嘅細路啦。咁所以其實喺咁嘅情況之下，喺疫情之下，其實對家長嚟講，其實係較難去察覺到，即係喺學校外面發生嘅情況嘅。咁同埋我頭先我都想補充一點咧，其實頭先我哋講話約束啊、隔離，其實呢啲係一啲我哋有形嘅嘢，我哋睇到啦嚇，即係譬如可能綁住佢啊，或者箍住佢點。咁但係其實咧，有時有啲係無形嘅約束，我哋係睇唔到嘅，因為我哋個會咧有時都會收到啲家長嘅反應啦，就係、譬如當嗰、那個佢哋個仔女發脾氣嘅時候咧，或者啲嘅即係單位看單位啊，就會要求嗰、那個。家長帶個仔女去睇精神科醫生，食精神科藥物。咁即係其實即係當然，如果係有病係需要去食藥物。咁但係如果純粹係為咗處理容易啲處理嗰個嘅智障人士嘅行為咧，咁、其實呢個就唔接受，呢、這個都係值得關注嘅一點咯。 OK， 好啊，唔該曬黎佩薇，同你傾到呢度先。黎佩薇係嚴重弱智人士家長協會主席，關注到今次大埔呢、這個康智松嶺二校嘅投訴啊。教育局方面都話收到有8宗相關呢間學校嘅投訴，其中有2宗就係涉及到懷疑弱兒嘅個案嘅。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梁美芬，早晨。 系早晨啊，你好。 早晨，梁美芬，点睇今次报道提到嘅事件？ 当然啦，我听到睇到有关嘅报道，我就自己系觉得好好难过，同埋好震惊啦。因为同一间嘅学校咧，喺2年前又系曾经涉嫌过类似嘅事情。咁对于虐待儿童嘅问题咧，你知香港系出现好严重，仍然都系缺乏 即係立法嘅，我哋一直都呼籲緊，係希望咧就係有保護兒童罪啦嚇。咁咧就另外一個咧就係我哋覺得有三個問題反映咗出嚟。第一咧就係嗰個監管係不足嘅。喺兩年內，點解又會重複出現一啲咁嘅情況呢？咁嗱，我哋當然啦，我哋都聽到學校佢某啲家長佢嗰、那個回覆或者係表態嘅。咁我哋咧就會將呢一個究竟個事實係點樣啊，交翻俾教育局同埋警方去調查，因為警方都證實咧係接受到投訴嘅個案嘅。咁即係如果有家長去到投訴咧，我覺得好證明嗰間學校內部嘅管理咧，其實咧佢呢兩年嚟喺同家長嘅溝通，同老師同埋嗰個指引係咪仍然不足咧？而教育局有冇去特別去監管？除咗呢一間學校之外，其實我自己個人咧，無論做其他委員會同埋教育事務委員會咧，都收過唔少即係一啲有特殊子女嘅家長求助嘅。咁我亦都跟進咗一啲個案咧，好多時我發現咧，嗰啲家庭自己本身咧，亦都會出咗好多嘅問題。咁佢其實如果即係有學校睇住個子女咧，已經係好好噶啦，即係唔敢講啲乜嘢噶啦。咁究竟佢呢一次係咩嘅情況？我覺得政府一定要調查清楚。我就覺得有三個方向去注意嘅。一咧就係喺保護兒童法嗰度咧，可能咧都要真係正面去討論下其他國家都有嘅咧，就係會唔會有知情不報嘅問題啦？因為咧好多時都好似唔係淨係一單嘅，佢可能係多單嘅，喺同一個院舍啊或者一間學校啊咁。咁咧，我覺得我哋從法律有經驗去立法嘅人咧，都知道咧，其實你每立一個法啊，會唔會有啲人話會唔會係濫報啊？咁其實呢個咧，我認為咧唔係特別要憂慮嘅地方嚟嘅，因為如果你話濫報咧，就其實警方都可能都一樣有咩情況，我哋唔會因此咧就唔立例，你只會懲罰嗰啲咧去濫報嘅人嘅。咁所以你要制定嘅法例最主要呢就唔係要擔心係咪會濫用啊咁樣，而係反為係要阻嚇一啲我哋認為唔應該出現嘅行為呢再出現嘅。而第二呢就係我覺得喺呢一行裏面我哋要面對一個現實情況呢，其實佢都屬於厭惡性行業嘅一種。點解呢？因為嚴重嘅一個智障嘅問題，或者係呢類嘅學校咧，佢需要嘅員工同工咧，真係要特別有愛心同埋專業嘅。嗱，坦白講，當佢哋回應話，嗰啲係可能係正常嘅，或者家長同意，其實我自己都係一樣仍然有質疑嘅。佢究竟係咪專業嘅咁嘅做法咧？嗱，唔好話學校佢係全部要照顧咁嘅小朋友啦。家長自己都會有咁嘅問題啦，咁家長點會唔愛子女呢？咁有時你耐不耐就會大家可能失控，咁所以你點樣喺機制上呢係令到做呢一行嘅人手佢感覺上呢呢、這個機制亦都係保障佢，或者佢哋又可以有調遷嘅機會嘅。譬如你做五年呢一類嘅學校，其實係有 bonus 去調去其他嘅部門，咁去俾心機做嚇，唔好有啲唔好嘅評語。咁第二呢就係待遇嘅問題。第三呢就係訓練，同埋呢其實向外呢解釋呢個係公共教育同埋家長教育。點解咁講呢？即係佢哋就好多時我都有聽到有啲人講，佢話因為人手不足會出現呢啲問題。呢、這個都唔係藉口，人手不足唔係應該係話導致要有咁嘅虐待呀或者點。而是呢我哋應該提出意見俾政府，喺邊一部分係可以協助到。我認為呢個行業係要大家關心嘅。 Okay. 因為呢我淨係跟進啲家長啊，你已經知道佢有幾大嘅需要。咁你話嗰啲同工佢照顧得個細路仔，可能仲要照顧埋嗰啲家長嘅情緒，因為到黑打電話又會有。有啲家長佢認為喺染疫嘅期，即係呢個 conflict 嘅時候呢，佢想去陪佢小朋友過夜嘅，因為佢小朋友呢係好恐慌嘅咁樣。咁 就唔得嘅，咁佢哋會好多需要，我哋議員都收好多，咁所以你點樣係喺一啲政府嚟講咧，喺政策同埋資源咧，我覺得要做主動，唔好話嗰間學校出咗問題，可能佢而家佢都有佢嗰個講法嘅，我自己會覺得要都要俾機會佢哋講翻，喂係咪個行係咁咧？咁我就唔想做一個判斷住，但係咧呢一行肯定係有一個好嚴重嘅人手機制，同埋嗰個所謂階梯啊，佢嗰個事業嘅階梯咧，嚴重嘅問題係一定有。咁立法又一定係未做嘅。咁咧，我亦都呼籲大家唔好害怕立法，因為咧，其實西歐國家啊，美即係佢哋好多話比較開放國，其實早就立咗法咧，係要有嗰個知情不報嘅。我哋立法當然要防止啲人濫報，咁你咪喺機制上，你咪處罰咯。如果你嗰啲人隨便咁樣係為咗惡意嘅咁樣，你都有㗎，喺、 okay. 香港都有㗎，係嘛？你浪費警力，警方係一個刑事嘅罪行嚟㗎嘛。 即係所以主要就係呢兩點係嘛？即係知情不報同埋嗰個呢、這個行內嗰個厭惡性行業喺嗰啲嘅即係人手啊上面嗰啲都要處理。 仲有一個好重要嘅係勞福局要一齊。同教育局一齊解決，我自己跟進呢啲問題咧，我覺得教育局一個局咧係解決唔到智障兒童佢嘅需要啊、學校啊、教育，因為咧佢通常咧係一個家庭嘅問題咧，你做咗一點未做得完，咁我都覺得呼籲咧，其實政府咧而家我哋係以民生為重咧，就係、是、有一啲部分呢一啲咧就係真係弱勢中嘅弱勢，而且佢比起貧窮咧。可能是更加痛苦的。我见到很多家长呢他年纪大了他照顾不到一个很重的小孩子他要抱他。他有些是180磅 ,200 磅家长自己都是有情绪搞到。这些呢我觉得你拨多少少资源下去是一个系统性去解决。我觉得要有劳福局介入。 Okay, 好 啊。即是我觉得我们立法会呢我都会在教育事务委员会是会落一个议程讨论这个问题。歡迎咧，就係福利嗰邊嘅同事同埋勞福局咧一齊嚟參與，咁你先有機會有個希望去解決咯。 好啊，唔該曬梁美芬，同你傾到呢度。梁美芬係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主席。有關於呢一次事件咧，康智會教育部有一個回覆嘅，佢哋就提到話有關傳媒不實嘅報導對於康智學校嘅聲譽所造成嘅傷害感到痛心。佢哋就話今次嘅指控係抹殺咗咧一直盡心盡力照顧佢哋智障子女嘅員工嘅努力，亦都將佢哋嘅付出咧扭曲成為虐待，係對一啲盡忠職守嘅員工唔公平啊！提到呢一啲情況，佢哋都引述到兩個家長提到一啲報導嘅情況咧，未必係完全係真實。咁啊，這個就係康智會嘅回覆。對於今次嘅事件，你點睇？18723111，轉頭翻嚟講點半鐘之後，繼續千禧年代。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點半，由陳景瑤報道一節新聞。政府後日起放寬部分社交距離措施，包括餐飲處所每台人數上限增至12人，宴會人數上限增至240人等。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志超話：放寬唔會造成太大風險，加上社區群體免疫已經慢慢建立，疫情呈下降趨勢，認為而家係黃金機會放寬措施。梁志超在本台《千禧年代》话，现在应该集中放宽影响经济民生的防疫措施，包括餐饮处所营业时间、限制客量等，建议每隔一两星期检视，如果问题不大，就可以进一步再放宽。梁志超认为，现在安心出行难以做到追踪效果，而四人限聚令已经名存实亡，假日时不少商场、闹市等都人头涌涌，认为如果政府希望复常就可以取消，但口罩令可以迟一步再检讨，特别是现在社区传播仍然较多，加上冬季流感即将来临，室内仍然有需要戴口罩。警方成立易受伤害证人支援队，加强对易受伤害证人的支援和协助沟通。支援队现在已经有大约170名队员，预计年底增至大约200人。

英国财相宣布撤回减税计划。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提到呢一间喺大埔嘅康治松岭第二校咧，系涉及到一啲怀疑虐儿嘅事件啦。咁啊，传媒日前就报道到，咁啊，教育局局长蔡若莲亦都系提到话已经接到咧两宗呢一间学校涉及到虐儿嘅投诉，警方亦都系正跟进。办学团体康治会亦都引述到啊，寻日啊两名嘅家长就指校即系校方对于学童造成嘅伤害咧就唔系真实嘅，其中嘅家长咧就澄清呢一啲嘅扎手啊或者叫约束嘅做法咧就系获得家长同埋医生签署嘅批准嘅。咁头先同阿梁美芬倾啦，梁美芬就系立法会教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啦，佢都讲到咧几年前涉及同一间学校嘅一啲情况嘅，寻日有传媒都问到，就系知唔知2019年嘅时候有指呢一间学校嘅学童系被夹伤手指导致骨折嘅情况咧？咁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咧都话，学校喺当时投诉咧就已经交咗，就住当时嘅投诉咧已经交报告，而教育局咧亦都系审视咗之后咧就发现证据不足，去显示教师或者职员咧系有不恰当嘅行为。呢个就系局长寻日嘅说法嚟嘅。咁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3呢啲，就住头先提到呢一个严重嘅。人士嘅呢啲即係學校嘅情況啦，呢一個嘅社交距離措施係咪可以有啲放寬嘅空間等等咧？咁亦都提到屯馬線尋日咧故障嘅情況嘅。1873D1，陳女士打上嚟嘅，早晨。 係早晨。 早晨，請講。 係好咁我以前都有一啲接觸即係呢啲特殊需要嘅人士嘅經驗啦。咁雖然唔係好 update， 不過我想即係可以俾一個觀點，大家可以睇到 picture 可以大啲。咁呢啲中心咧，其實都有分住宿或者日間嘅。咁我估計啦，近來疫情可能即係對員工咧、家長同埋即係呢啲人士咧，其實各方面都有個壓力嘅。咁但係其實你話即係嗰啲行為咧，即係可能不恰當嘅行為咧，其實即係裡面咧，其實有員工啦，有社工嘅，有主任啊，有護士啊，其實大家咧係每日都會互相檢查啊，即係監督啊，同埋監察啊、支援啊，大家。咁其實你話好過分嘅行為，其實就應該都唔會話會有發生嘅，因為每日都會睇到噶嘛。 嗯哼你本身係做職員啊？點解你會了解都相對清楚嘅情況嘅？ 因為我都有做過義工啊，咁樣咯，係啊。 咁點睇今次報道入邊一啲嘅指控啊？即係包括有啲扎手啊等等嗰啲情況。 我估計啦，其實我諗大家都需要理解嘅。我諗我細個時候做義工咧，其實見到呢啲人士咧係會好驚嘅。咁當你即係你話你做義工或者你做職員咧，其實你嗰、那個即係本身嗰個動力要好大啦，或者你要一個好大嘅愛心啦。 嗯。 咁但係其實呢啲人士咧，有時佢哋的確有一啲好特殊嘅行為咧，一般人係好難接受噶。咁即係如果容許我講嘅，即係譬如啦，可能佢哋會有一啲係即係掂完自己一啲嘅器官，跟住佢就會嚟摸你。咁其實大家聽眾都一齊去picture 下呢件事。如果咁樣一個咁樣嘅人咁樣嚟對你每一日喎。你接唔接受到呢？係咪？咁另外又或者，因為佢哋都係嚴重嘅即係有特殊需要嘛。咁有時佢哋嘅一啲嘅自理能力啊，或者佢哋行為啊，或者佢哋嗰個能力啊，係唔得。咁你每一樣嘢都需要你去協助佢咧。其實久而久之，你都會有即係作為一個職員，你都會有壓力咯。咁對家長亦都有壓力。咁佢個學員本身佢自己，可能佢有需要，佢自己表達唔到，咁其他人又唔明白我喎。咁你即係各方面個壓力就會互相循環啦。不過我想提一點咧，其實我見啲職員咧，你話即係頭先剛才議員講話啊，每五年即係rotate一次去第二啲院舍，其實咧嗰啲職員係需要花好大量嘅時間同埋心力咧，去了解一個學員咧佢嗰個即係行為需要啊，佢嗰、那個性格。佢喜好啊，同埋要同佢建立關係嘅，因為唔係每一個呢啲特殊嘅人士咧，佢願意打開自己去同你建立關係同埋互信嘅，所以你需要好大好多嘅時間啦，同埋你要了解佢咯，你要氹下佢啊，同佢傾下偈啊，又或者你真係好需要落手落腳咧，佢要一段好長嘅時間，佢先至會接受你噶。 OK， 明白，即係總之嗰啲學員或者住喺嗰個設施嘅人，同個職員之間嘅關係都非常之重要。這個陳女士提到呢一點啊，仲有吳女士打上嚟話早晨。 早晨啊，你好。 你好，请讲。 我系想讲下咧，嗰、那个疫苗通行证嗰度啊。咁因为咧，嗱，我系做长者服务嘅。 嗯。 咁其实咧，喺呢两年里边，长者自杀率系好高嘅。咁同埋咧，我都想话咧，嗱， 即係佢冇打針唔可以入食店咧，我係認同嘅，因為人人食嘢都要除口罩。 嗯、 但係咧，點解佢哋唔可以有商場、唔可以有超市、唔可以有街市咧，戴住個口罩？咁就算打咗針嗰啲，佢都有機會感染噶嘛？咁佢就去得、嗯。我覺得無論打咗針定冇打針，主要只係你喺嗰啲地方係要戴口罩，你就要戴，唔戴就罰你。我覺得就話俾啲長者，你知唔知有一啲咧？你知道到到八九十歲，佢同家人一齊食一餐過節飯或者團年飯，可能係最後一餐都未頂。但係譬如咧，你話可以俾佢哋做完快速嘅或者核酸嘅，你可以喺中秋節之前你就可以去食飯啦。嗱，假設一個老人家，佢有三個仔女，三個都隔曬取曬出去，咁人啊多咗啦，未必個個都住大屋噶嘛，佢哋可能。想話一齊食一餐飯，老人家生日或者啲乜嘢，未必可能嗰間屋可以坐得曬。咁、 嗯、 其實我見到呢個情形，我都希望嗱，而家樣樣都話放寬、 嗯， 可唔可以對於呢啲老人家咧，都俾試過都喺你哋電台另外一個節目有老人家咧打電話去，係、嗯、一個公公一個婆婆住嘅，個婆婆一路講一路喊，就話。俾條路我哋行下啦。 Okay. 我聽到咧，真係當時好大感受。我唯有出街，同埋我喺做服務期間咧，有個長者同我講，我第一次去，佢同我講咗句咩説話咧？佢同我講：姑娘，我冇打針嘅，你會唔會嫌棄我？嗱，佢一定係受過一啲人哋對佢嘅眼光或者咩，佢先敢同我講噶嘛。 即係阿吳女士，你意思就係話，就算個長者冇打針、嗯，如果做快測咧，都可以考慮俾呢啲長者同埋屋企人去外出食飯堂食咁，係咪咁嘅意思？ 我係啦，我意思唔係話啊，佢可以同以前一樣日日去飲茶。我覺得人性化啲，例如啊。長者生日啦，或者大時大節啦，一家人坐埋食一餐飯，做下快測。咁你而家酒吧都開放啦，唔係一定可以去噶嘛，唔係一定要去噶嘛，嗰啲地方都開放。但係點解唔人性化少少，真係俾條路啲老人家行下咧 ？OK， 其實真係一個遺憾嚟嘅，對於佢啲家人。 明白明白，阿吳女士關注到一啲長者都想同屋企人係即係出街食飯嗰個嘅情況啦。不過就呢長者如果冇打針，可唔可以用快測就作為一個嘅條件，都可以俾佢哋去外面食飯咧？咁，再嚴女士嘅早晨， 喂，係 你好，請講。 我想講一講咧，關於我個安心出行取消安心出行呢個計劃嘅。咁 有啲咁嘅討論啦，而家就政府冇咁講話，話你 要計劃嚇。咁咧就我覺得咧，商場同街市咧，其實真係應該取消咗佢咯。其實商場而家好多人，我見人來人往，冇人拍嗰個安心出行嘅，有好多係路經嘅啫。咁甚至乎好似我自己去商場，我都係有時一個商場，好似千色匯商場啊，千色店商場係通嘅。咁我哋都係路經嘅啫，然後經過我啲商場去某個目的地嘅啫。咁根本就。佢距離咁近，唔通你拍完千色店個商場安心出行又取消咗佢，跟住到千色匯又是再拍，根本冇人拍嘅。咁同埋街市方面咧，我覺得即係我哋去買餸咧係好短時間，亦都戴曬口罩，同埋咧入去買餸咧，有時抽住曬好多嘢咧，仲要去拍安心出行咧，係好唔方便，同埋係好唔衞生啊！因為你有時買完嘢隻手都污糟，然後又要攞個手機出嚟去整個安心出行。根本就係好污糟咯，已經嚇、 不過大部分係咪都照做嘅？啲市民係咪都照跟？ 其實我哋荃灣咧好嚴嘅。荃灣街市同楊屋道街市咧，每個入口都有人守住曬㗎。你係做唔做唔得嘅。咁所以咧係一定要即係拍咯。咁所以我覺得入去買餸個個又戴住曬口罩㗎啦。其實係亦都冇話街市爆發咗啲乜嘢疫情，係咪先？咁其實我覺得街市真係應該係取消嘅，真係。 OK， 好啊，唔該曬，葉女士，同你傾到呢度，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啱啱有兩位聽眾都提到一啲社交距離措施、一啲防疫措施嘅睇法嘅，歡迎大家打嚟。休息一陣。 一分鐘閱讀，主持羅乃圈，製作周偉業。 嗰一年。海家收到医生打电话叫他尽快赶回老家，因为爸爸病危，怎知道他赶到机场之前就收到爸爸的死讯。整个回家的航班途中，他震惊到没办法言语， 抵达目的地的机场，坐在地上面痛哭了两个钟头。路过的人将近有3000，但没有一个人停低下来理他。你的善良必须更有力量的作者休士顿，因为在飞机旅途上面遇上了坐在轮座的海家，听了他的故事，更加听到他因为被关怀聆听，心有所感地说， 世上没有什么比善良更重要。 让他萌生写一本谈深度善良的书。为什么善良都有深浅的分别？其实人和人之间都渴望彼此善意交流，但是很少实践的，就算真的走了出来都是蜻蜓点水式。 微笑不用花钱，尽量笑啦，要多说多谢或者感恩等等这些殷勤的礼貌用语。买代用餐，等贫困或者有需要的人可以享用。 在媒体的推广之下，很多人都会做上述这些令人自我感觉良好的小善行，作者叫这些做碎纸花般的善行。但深度的善良不止于此，还需要 培养同理心和换位思考的能力，需要韧性才能够不断对人表示善意，要勇气挺身而出并承担他人的批评或者嘲弄，需要宽恕之心，以宽广的视野看待他人，相信对方有成长的能力。 这本是挑战你对善良定义的书，作者拒绝肤浅，要求用心，有深度且持久的不求回报的善良，而这种善良最能够治愈创伤。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你的善良必须更有力量，作者休士顿·克拉夫特，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前政府就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政府打击卫生黑点计划。食环署早前就宣布在今个月3号起，即是起就会同警方陆续在全港各区展开严厉的执法行动，加强处理店铺非法扩展营业范围和一些阻塞通道的问题。即是讲到一些阻街的情况，你自己有没有留意到平时在街道上面出现一些阻街的情况，或者一些商铺将它本身可能一些铺面的情况再扩展到去街的情况，摆档那些情况。讲下你的睇法，1872311 1872311阻街的情况严不严重呢？在针对一些店铺阻街问题，其实食环署和警方在上年九月底起就在好几区都有一些联合行动的，好像是东区、九龙城、深水埗、荃湾、元朗和观塘区都推一些的联合行动试验计划的，就说除了加强一些的检控违例者之外，警方都会要求物主在指定时间内移走一些的阻碍物，如果没有跟这个指示去做，食环署就会安排清除这些放置在路旁或者马路上面的阻碍物，包括货物的。这个打击力又够不够呢？剛才提到其中一个地方是观塘都有做这个联合行动。请你一位嘉宾，立法会议员也是观塘区议员颜文宇。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颜文宇，先讲今次这个为期3个月的政府打击卫生黑点计划，来到第二个月就会是主要是一些阻街的问题的处理。你觉得由食环署和警方一起做一个合作或者所谓联合行动，对处理阻街的问题那个成效是怎样呢？是不是真的跟以前不是用联合行动的方式是高很多呢？ 那个成效是显著的。 嗯， 即是其实由以往譬如以观塘为例啦，我们那个黑点就是瑞和街街市附近一带。以往呢，即是啲货物啦或者啲百货胶箱呢是冲霸晒嗰啲行人路行车路。咁但是今次呢一个联合行动呢，的确是将附近一带嗰、那个雜物清理同埋阻塞呢係有一个显著嘅改善嘅。咁但係我哋好忧虑呢，就係喺呢个计划完咗之后究竟会係点呢？因为大家都明白到冇可能食环署同警方24小时都企喺度去做執法㗎嘛。咁呢一个呢反而係我哋会去担心，会唔会喺即係今次政府加大力度加大资源去处理就有显著嘅成效。咁但係完咗呢个计划或者完咗呢个先导计划之后， 究竟會何去何從呢？咁呢一啲我覺得都係要值得政府去深思咯。 我想知道個改善位係聯合行動涉及到兩個部門，定係一啲咩原因？點解以後以前係唔係聯合行動係比較難處理，係淨係食環係難處理，加咗警方落去又處理到嘅咧？ 兩樣嘢，第一咧就係食環署自己去處理咧，通常都係勸喻啦，嚴重嘅時候就會出告票啦。咁但係好多時候就會有爭拗，咁有警方在場咧，嗰、那個同即係店主嘅爭執會少一啲，呢個第一。第二樣咧就係剛才你開場白嗰時候都有講，就係充公嗰啲貨物。以往即係食環署好少做呢個動作嘅，咁但係喺聯合行動之後咧，佢喺指定時間你唔清咧，佢就幫你清。咁嗰個嘅阻嚇力度咧，係比單比告票咧係更加大。咁反而呢一下咧，係嗰個就係最有顯著成效嘅一招嚟嘅。就是充分貨物， 即是執法力度或者阻嚇性都強了，這個就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就是日後譬如沒有再有這些聯合行動或者沒有這些先導計劃之後究竟是怎樣呢？可能又是固態復萌，大家又擺回出去，因為大家明白到店鋪阻街的原因是很多時候店鋪那個面積比較小，上落貨都未必夠，或者全倉都未必夠，所以有執法人員喺度，咁就會做得好一啲啦。冇嘅時候就會固態復萌啦。咁呢一啲嘅情況咧，係政府要諗嘅。咁所以我成日都去講，會唔會引入一啲譬如閉路電視或者一啲智慧工具，好似違例泊車咁，你咪去用一啲咁嘅工具去做咯。咁因為有陣時咧，我哋都覺得好諷刺嘅。我舉一個例，喺牛頭角安華街有一個閉路電視係食環署嘅，佢係愛嚟影咧非法傾倒嘅。咁但係喺嗰個閉路電視下面呢就經常有店鋪阻街。咁個問題就係呢一度系都係愛嚟睇非法傾倒，唔係睇店鋪阻街。咁所以就唔能夠用嚟執法。咁既然食環署都用即係、就是、類似嘅執法系統都用咗一段即係頗長嘅時間啦，嗰、那個位置我印象中都起碼三四年㗎啦裝咗。咁係咪可以透過呢一啲嘅智慧系統總結以前嘅經驗，喺一啲店鋪阻街嘅黑點是引入呢一啲嘅工具，你咁样先可以做到嗰个持续监察、持续執法嘅效果，而唔使下下都要靠食环署同警方联合行动，再嗌夹斗车入嚟充公货物，嗰、那个成效应该会更加显著。 头先讲到嗰个成效系咪可以持续落去咧，都未必净系睇今次计划。其实之前譬如食环署同警方喺上年九月已经开始咗，包括喺观塘做呢啲联合试验行动噶啦嘛。当时有冇都话有一段时间咧，真系多啲打击咧，就系啲店铺就乖啲嘅，冇阻街阻得咁严重嘅。后屘就固体复萌啊，打回原形啊，有冇喺嗰阵已经见到类似嘅情况咧？ 有嘅，即系其实第一就系政府做呢两个计划，即系刚才讲观塘有个先导计划啦，而家蔡永興副司長又有另一個第二階段的打擊行動啦。其實在兩個行動和在他中間和開始之前呢，政府都做了大量的宣傳和店鋪講清楚，接下來我們就會加大力量執法的了。咁這個呢是令到店鋪阻街的情況是顯著改善的。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計劃都終有完嘅一日㗎嘛。雖然政府唔會講俾大家知幾時會完，咁但係大家喺個店鋪度經營嘅人日日都喺度，佢就知道個計劃完咗嘅時候咧，嗰啲嘅阻街情況又會再出現。咁所以點樣持續去做呢一個執法行動咧？我認為咧，蔡永興副司長咧係應該喺計劃完咗之後咧，係檢視一下，用一啲乜嘢方法或者一啲乜嘢工具，譬如我剛才講一啲閉路電視、一啲智慧監測系統，係咪可以引入喺黑點嗰度？咁樣先可以做到持續嘅監測、持續嘅執法。如果唔係咧，再做固態復萌咧，下一次又搞一個計劃咧，咁就係一個惡性循環，兜兜轉轉。 好啊，同阿顏文宇你傾到呢度先，講到有關於店鋪阻街嘅情況，涉及到為期三個月嘅政府打擊衞生黑點計劃。第二階段就係主要係加強處理一啲店鋪非法擴展營業範圍同埋阻塞通道嘅問題，即係阻街等等嘅情況啦。你自己有冇留意到咧？1872311，黃女士打上嚟，早晨。 係你好啊，早晨啊。 早晨。 我咧就住喺瑞和街附近嘅，咁樣咧每日都喺嗰個瑞和和街附近嗰度買餸，諸如此類啦。我想講咧，佢哋而家咧話已經做咗第一階段，唉，嘥氣。其實咧，佢哋嗰啲商户咧已經咧本身咧就已經熟曬佢哋嗰啲措施噶啦。佢一遠遠見到食環署啲人咧，就即刻收起啲嘢。咁同埋咧，食環署啲人嚟嘅時候，佢哋咪即刻收埋曬啲嘢咯。到食環署啲人咧影咗相啦，佢哋離開啦，佢哋咪擠翻曬啲嘢出嚟咯。 咁所以根本就係、是，就算佢以前係咁做，第一階段都係咁樣做，佢本身就係、是甚至乎有啲佢真係做得太緊要嘅，譬如咧有啲咧佢將啲貨咧唔夠位擺啊，擺喺對面馬路啊側邊啊諸如此類，咁佢有啲特別。嗰啲食環署啲人同佢哋喺度傾偈，即係都好似即係叫佢哋都要合作啦。你哋唔想點點點，根本唉，所以我想講咧就係話，即係唔真係冇乜效用咯。可以老實講係咁咯。 O K， 唔 該曬， 唔該曬黃女士。不過頭先提到嗰、那個第二個月嘅工作重點啊，呢、這個就政府打擊衞生黑點計劃第二個月嘅工作重點就係打擊非法擴展店面導致阻街衞生黑點嘅呢一啲問題啊。咁，咗梁先生，早晨。 早晨，你好。 你好，請講。 其實我想反映一下阻街的情況呢，其實報道了咁多次呢，我唔知食環署點睇法啦。其實如果你哋有行過去花墟，即係旺角去買花嗰度呢，其實圍繞住佢成個圈呢，嗰條馬路可以泊車停一停俾人上落嘅地方都冇嘅。其實係好多年㗎啦。咁其實講話阻街要執法，其實佢真係完全冇，完全係冇做過任何嘅動作去搞掂嗰區嘅。 OK。 系啊，咁同埋另外一个另外一样嘢，我想发表下咧。如果你话而家喺防疫嗰度咧，其实而家喺学生翻半日同翻全日咧，其实喺我观点里边嚟讲，基本上系冇分别嘅，因为学生始终都系搭个车翻咗学， 食饭咯。大个分别系有冇得食饭咯，系嘛？ 系冇错，其实系个食饭。如果系咁惊个食饭嘅话，其实以我所知，而家中一至中三基本上都已经系喺学校嗰度有饭箱包饭餐嘅。而家系争个中四、中五呢两个年级或者中六。呢幾個年級啦，其實都可以喺學校嗰度包包埋飯，喺學生嗰度着手就喺翻學校嗰度食飯，其實可以解決到佢哋翻半日同翻全日嘅問題。因為點解咁講咧？因為其實以我所知，我自己有小朋友喺屋企上 Zoom 咧，其實同喺學校咧個效果真係爭好遠，真係影響到我哋下一代而家嗰個成績嘅基本上。 OK， 好啊。好啊，唔該曬阿梁生，同你傾到呢度先。有關於社交距離措施嘅情況大家都留意住啦，睇下仲有冇一啲空間可以放寬啦。咁我哋嚟緊咧都仲有機會咧係會討論住嘅。嗱，今日嘅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咁啊希望大家過一個嘅開心嘅假期。 擴闊知識領域，網絡文化通識。今晚廣東廣西要講嘅係 升官圖，又叫做選官圖、升興圖等等。是中国传统的选格游戏，相传由明代所创。由于升官图采用明代官制，才误以为是明代的产物。岑日飞、刘天赐、何冠环一起讲升官图游戏与明清官制。 今晚十点二十分，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做物流的张生有奖， 多谢。 十二楼 B 座的陈师奶有奖。 多谢 楼下茶餐厅强哥有奖， 多谢 观塘骏业里秘书小姐苏新妈，通通都有奖啊！ 多谢啊，多谢，多谢， 一齐为香港嘅好市民鼓掌！电视节目《好市民好故事》，每集表扬多位好市民奖得主，重演案情，了解佢哋点样挺身作证、举报罪行。今日下昼六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